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41章，几道狂雷再劈，刀斧石匠把身躯明显给轰开了，血水不断地从他躯体当中像河一样地涌了出来。换作是一般的生物，这样身躯连续几个焦黑窟窿便已经是半死不活了，但是对于亡灵来说，这种伤害根本就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皮肉这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吞吃别的东西再填补起来，只要不是支撑他们活动的重要关节被损坏，他们便可以一直的生龙活虎的。刀斧师匠猛地扭动满是烂肉血渍的身体，这股蛮横的力量下，巨影钉都开始松动了起来。巨影钉的禁锢力量是有限的，一旦该生物的挣脱力达到一定程度，巨影钉也会被强行给震散的。此时刀斧师匠已经挣脱了巨影钉，一直所向披靡的他应该很久没有遭受到这样的受伤屈辱了。那张女人脑袋当中突然间吐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色的舌头，舌头打着卷儿往莫凡这儿捆过来，速度非常的快，哪怕莫凡血兽靴还在，竟然也躲不开这诡诈的尸蛇。尸蛇束缚住了莫凡的左脚，猛地一拽，把莫凡给倒提了起来。莫凡在空中失去了重心，但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离刀斧师匠是越来越近了。一旦被拉到刀斧师匠的身边，不是被活活砍成肉泥，就是要被那个女人头给活活咬死。别看那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脑袋，可现在女人的嘴已经占据了整张脸的一大半，感觉颚骨是彻底裂开到脑壳后面了。黑丝女子孟哥见莫凡被卷走，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去解救，只听见莫凡被甩在半空当中的时候还喊着用别的魔法。黑丝女子孟哥也没有多想，继续描画起了星图。再看被卷到刀斧师匠面前的莫凡，随他意念一动，他的身体周围竟然泛起了青黑色的华光。青黑色华光并不是散射的光辉，反倒如同柔软的绸带一样缭绕在莫凡的各个关节部位。起初只是一两道这样的青黑色华光绸蛇在依附和缠绕，没过多久，莫凡浑身就好像被这种青黑色华光给包裹了似的。吭吭的声音响起，刀斧师匠举起了两柄长长的砍刀，猛地就往莫凡的身子上劈去。火花一下子绚丽地溅了起来，这双刀落下正好砍在他胸膛上，任何一个人类站在巨力下都会被直接撕开的。只是砍在莫凡身上的长刀发出的不是撕开肌肉的脆响，反倒是金属摩擦的刺耳声。莫凡被这双刀砍倒在刀斧师匠的脚下，刀斧师匠发现这家伙竟然没有死，恼怒地抬起了铁锤大脚，直接往莫凡的腹部踩去。其实莫凡身体已经是一阵的晕乎了，但还是在这极短的时间当中描画出了暗影系的星图。就在刀斧师匠把他身体踩下去的时候，莫凡沉入到了阴影当中，迅速地挪动到了刀斧师匠身侧的位置上。刀斧师匠踩了个空，又判断不出到底哪个影子才是真正的莫凡，于是四只手全都动了起来，其中两个刀斧往左边的影子砍去，另外两个刀斧往右边的影子上砍去。莫凡刚刚从影子当中爬起来，迎来的正是钝得不行的刀斧。还没站稳的莫凡被刀斧师匠的武器狠狠地一撞，身体飞了出来，在雨水当中划出了一条很高的抛物线，哪怕跌落在地上都还摩擦出泥水的沟壑。 哎呀，他妈的，这个混蛋！ 吃痛的莫凡艰难地爬了起来，喉咙一甜，有股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再低头一看，玄蛇铠甲上出现了一道道长长的凹痕。玄蛇铠甲材质本身就偏柔软，刀斧师匠没有在上面开出一个裂口，可蛮力还是撞入到莫凡的脾胃当中了，五脏六腑都要错位了似的。黑丝女子孟阿看了一眼莫凡，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很显然，此人身上的青黑色蛇鳞楷模具是上上品，遭受到刀斧师匠如此的攻击竟然还没有损坏。 次元召唤， 黑丝女子孟哥面前出现了一道月白色的空间裂痕，哒哒哒的声音响起了，裂痕当中传来了猝急的马蹄之声，声音由远而近。下一秒，远处调节的莫凡看到这月白色裂痕当中出现了一匹黑色的媚马，高大威武，浑身被密密的黑毛发覆盖着，毛发飘舞之间还有黑色的虚雾正在飘动着。媚马的头上有独角，同样是黑色，上面正闪烁着黑色的电光，而在独角媚马的背上赫然坐着一个浑身穿着亮黑色铠甲的魅影，拥有着与人类相似的体型，但厚重的欧式的盔甲内却根本空无一物。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莫凡满脸诧异地说道。大家都是召唤系，莫凡的次元召唤也不过是一只魔狼生物，将它强化到现在这个级别已经算是很出色了。让莫凡没想到的是，这黑丝女子孟阿竟然召唤出了一个更加与众不同的生物来。暗黑骑士吗？其整体的装束确实像一位骑着黑色骏马的武士，手上拿着的也是一柄半月武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雨水打落在上面的时候便一下子气化了。 丝野骑士， 黑丝女子孟阿随便解释了一句，便命令这名威风凛凛的黑暗武者去对付刀斧师将。莫凡并没有召唤吉星狼，那是因为吉星狼远不是这刀斧师将的对手，一不小心很可能会死于非命，而黑丝女子孟阿召唤的这丝叶骑士这架势倒是很足啊。但既然是初阶魔法的次元召唤，召唤生物也必定强不到哪儿去，想来这女的也不过是想拖延时间而已吧。莫凡胸口还有血气在翻滚着，玄蛇魔铠抵挡了大量的伤害，但还是那句老话，冲撞的蛮力多半还是法师自己来承受，暂时无法行动的他只能够站在远处看着黑丝女子孟阿，但愿他能够支撑到自己调整过来。媚马发出了一声啼叫，随着那名魁铠骑士的勒缰而高高的抬起了前肢，一片泥水被践踏开了，水花还没有落地之时，就看到这媚马化作了一杆黑色的巨大剑矢，竟然卷起了一阵狂躁的旋风之流，朝着刀斧师将冲过去了。而座驾上的魁梧骑士突然间反握半月舞剑，身躯保持着一个前倾的姿势，同一时间刀斧师将也举起那四个手臂，就等着这特殊的黑暗生物过来送死。唰的几下，骑士和媚马几乎融为一体了，化作了黑色的剑矢划破了雨幕，锋利的一闪而过。刀斧师将的手臂刚刚往下砸，却不知这丝叶骑士已经电光火石间到了他的身后，剑已经出鞘了，羽帘被切开长长的一道断痕，刀斧师将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躯已经被洞穿了一个剑窟窿，硕壮的身躯僵硬的一颤，下一秒血水从他的壮如牛的身躯当中狂喷了出来。莫凡惊得倒吸了一口气，这丝叶骑士的速度未免太快了吧，快到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攻击。吉星狼已经是速度著称的生物了，可是跟这丝叶骑士比起来还差了好几个档次，刀斧师将连砍都没有砍下去，身体就出现了一个窟窿。 斩！ 丝叶骑士并没有滞留在那里耍帅，完成了贯穿一剑之后，这灵巧的黑暗剑客猛地旋转马身，借助媚马扭动的力量狠狠的一个悲月斩，刷的一下，黑色半月在剑身嗡鸣当中赫然展开了，大雨磅礴之下看得更是清楚，锋利的半月舞剑斩在了刀斧师将其中一条臂膀上，那铁甲一般的尸骨石肉碰到了这削铁如泥的武器之后被整齐的给削了下来，嘣的一声，刀斧师将的手臂砸落在地上了。这头丑陋的生物也发出了一声不知是痛苦还是愤怒的嘶吼，抡起另外三只胳膊就朝着丝叶骑士剁过去。丝叶骑士剑舞如风，面对三条手臂这样毫无章法的蛮砸，倒好像是编织出了剑鏊之网，阻挡着刀斧师将的凶猛攻势。莫凡惊得说不出话了，这丝叶骑士的实力未免也太恐怖了吧，连续两次出手都给刀斧师将重创不说，竟然还抵挡得了这头大失误的蛮横的进攻。 你尽快调整，我的修为不够，能换出来的时间有限。 黑丝女子孟阿急忙出声提醒着莫凡。听到这句话， 莫凡这心中才稍微平衡了一些。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42章，黑丝女子孟阿刚才使用的分明是初阶的次元召唤，倘若一个初阶魔法便已经能够唤出这样一个惊人战斗力的黑暗生物，那他其实根本就不惧怕这刀斧石角。果然过强的生物一定会受到限制，丝叶骑士面对刀斧石将不仅不惧，还屡占优势，这就表明丝叶骑士一定是次元位面当中极强的召唤种族了，这种召唤种族是很难驾驭的。 宝剑奥义， 丝叶骑士吐出的是英文，莫凡没有听懂，但很显然这种召唤生物是吐人言的。酣战十几个回合之后，丝叶骑士再次凭借着灵巧的身法寻找到了合适的反击机会，他的剑以闪电之势出击，同时又很快地收了回来。身退之后，刀斧石将被戳中的臂膀位置突然间涌起了一阵磅礴的黑暗能量，黑暗能量豁然爆闪着，雷鸣暗爆地将刀斧石将的臂膀炸得一片的稀烂，又是一条胳膊生生地烂断了下来。至此刀斧石将算是伤痕累累了。就在莫凡指望着这强大的丝叶骑士能够直接把其干掉的时候，这高冷的骑士忽然间收起了剑，一勒缰绳，然后转身往黑暗当中飞踏过去。他的身躯不断地融入到大雨夜幕当中，明明很近，却看上去已经相隔一个空间了，不知不觉中他消失在这片大地了。若不是遍地的鲜血断肢和剑痕，便感觉这丝叶骑士从来没出现过似的，来之神秘，去之匆匆。时间太短暂了，这丝叶骑士强是强，可出场的时间还不到吉星狼的十分之一。 他已经受了重伤，别给他靠近我们的机会。 黑丝女子孟阿说道。 我来。 莫凡果断描画出雷系星图， 霹雳。 雷云再现，得到喘息的莫凡这一次可以将一个霹雳狂舞完整的释放出来。霹雳的威力绝对可以击伤这刀斧师匠，庞大的轰击撞下去，更是让满身血污和窟窿的刀斧师匠颤颤巍巍了。刀斧师匠浑身一片的血水乱溅，他那狂猛的攻势在这时候才终于缓和了一些。大雨洒落，突然间周围一片的泥花涌了过来。莫凡正要再施展一个雷系魔法给予刀斧师匠更深的创伤，却不料周围出现了十几只浑身都是污泥的腐尸。这些腐尸张开了恶心的大嘴朝着莫凡这儿咬过来了，速度又是出奇的快。莫凡一扭头，这才发现这些腐尸们已经冲破了随从阿力和阿欣的阻截，像黑色的洪水一样卷了过来。还想要给予刀斧师匠重创的莫凡不得不停止了中间魔法，周身泛起了雷电的印记，制造出了一片雷印电场。雷印电场将遍布在莫凡脚下方圆30米的区域，这些腐尸扑过来的时候，身体马上被麻痹，完全动弹不得了。雷印对付不了战将级的刀斧师匠，可要限制住这些奴仆级的亡灵生物却是绰绰有余的。一大片亡灵全都被莫凡利用雷印电场给遏制住了，雷电蟒蛇相互传递着和电击着，比较靠近莫凡的那些亡灵很快就被电得浑身焦穿了。 亡灵数量太多了，我们阻拦不住。 随从阿力大叫了一声，他的声音从一大堆亡灵当中传来的，可见他已经被亡灵腐蚀给包围了。 我这边也控制不了了。 同一时间，雨幕远处柳竹的声音也传了过来。腐尸的数量很庞大，从方圆一公里的区域往这儿涌，时间越长，聚集过来的这些亡灵就越多。尤其是那刀斧师匠，咆哮声不断，疯狂地命令着周围那些腐尸亡灵前来当炮灰。一下子众人被亡灵围了个水泄不通， 好不容易通过四叶骑士占据了一些主动的他们，一下子又陷入到了苦战当中。 我怎么说的？叫你们逃，现在倒好，一个都别想走了。 矮个男哀嚎了起来。刀斧师匠并没有那么鲁莽地冲过来，这家伙也算是伤得不轻了。他开始不断地咆哮着，开始站在不远处冷冷地观望，默默地等待着那些斧师消耗木凡等人的精力。嗷嗷的声音响起了，叫声此起彼伏的，成群的亡灵争先恐后的，甚至有些已经趴在了他们同伴的身上。莫凡拥有着雷印电掌，情况比较乐观，就连黑丝女子孟哥也跟莫凡站在了一块儿，借助莫凡这强大的雷系力量缓解了一下被包围的压力。可是他没带紧锁着，显然也感到事情不妙了。他望了一眼天空，连绵的黑色云幕当中终于勉强出现了一丝细微的光芒。 天马上就要亮了， 黑丝女子孟哥提醒莫凡说道。百忙之中，莫凡看到了一眼远远冷望的刀斧师匠。只见那浑身都是血污又被雨水冲刷过的刀斧师匠脸上露出了一个恶毒的鬼笑，像是非常不甘一般的叫了一声。这一声啼叫之后，所有正发狂一样的亡灵突然间戛然而止了，光芒微弱地洒落了下来，死气也随着快速地散去了。没有死气，亡灵们就像是一群被搁浅的鱼似的，开始慌乱地跳了起来。他们发出惊恐的叫声，捂着他们无比惧怕光的脑袋竟然开始挖掘泥水了。围困在阿丽和阿心周围那些亡灵逃开了。事实上天已经亮了有一会儿了，浓稠的乌云和连天的雨幕让这个早晨来得更迟了一些。光芒再弱那也是光，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呼吸的死气一旦消散，再不回归到地底下和墓穴中沉睡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裸死在越来越明亮的光辉之下的。如洪水一样的涌过来，又像潮水一般的快速退掉，这群恐怖的亡灵给莫凡等人上演了最惊险的一幕。若是老天爷再迟一点将黑夜驱散的话，他们便会活活的被这些亡灵给围堵致死的。 谢天谢地， 矮个男一脸的污水都懒得擦了。随从阿丽和阿心此时脸上也没有之前那副轻松的模样，他们狼狈不堪的回到了黑丝女子孟阿的身边，一身的伤又不知该如何处理，只能在那里低着头小声地说着属下保护不力的只言片语。黑丝女子孟阿没有多说，她看了一眼湿透了全身又看了一眼被雨水打得凌乱不堪的头发。 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雨吧，天气这么冷，雨水这么凉，容易生病的。 柳如对大家说道。 这离华村还很远， 壮男说道。 往秦岭那里走，那里应该有山洞之类的，先到秦岭山上避一避。 矮男提议。 秦岭妖族可不好对付。 放心，我知道一个地方没有妖族， 矮男说道。大家跟着矮男前往秦岭。秦岭山如天平，拔地而起，气势巍峨。这样的山其实是很难找到洞穴的，毕竟是陡峭的石壁，不是所有的生物都能够那么自如地在悬崖峭壁上行走。不过矮男却带大家进入到一个石洞了，是那种突兀地出现在山壁半处的，需要顺着藤蔓的层岩爬上去。 这里是一个血兽洞，一年前血兽被我们团队给宰了，应该还没有别的妖魔住进来。 矮男扒开了那些长在洞口的杂草，随从阿心打了一个响指，便有一团火焰在指尖跳动着。火焰照亮了这个洞穴，里面虽然有一些难闻的气味，可总体是干燥的，这比外面冰冷的大雨要强上太多了。 你们两个守着。 黑丝女子孟阿淡然地对随从阿丽和阿心说道。俩人点点头，马上就守到了洞口的入口处，坚决不让任何一个人往深处踏入半分，唯有同样是女人的柳如才会有通行的权利。矮男跟莫凡两个猥琐男眼睛一下子亮了，都踮起脚要穿过这两个随从的躯体往洞穴里面看去。奈何里面是一片漆黑，显然孟阿制造出了一团浓密的黑暗，哪怕同为黑暗系的莫凡这视线都无法穿越过去。洞穴里面很寂静，两个男的守着，三个男的淋湿了站着， 洞穴深处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仿佛是衣裳划过了柔嫩弹性的肌肤。一时间几个男人相互对望了几眼之后，只觉得甚是口干舌燥。 再乱看，小心把你眼睛挖了。 古板的随从阿新见到矮个男贼眉鼠眼的，顿时厉声地喝道： 谁乱看了？我不过是有些疲惫了。话说刚才太惊险了，我差点以为自己没命。 矮男一屁股坐在地上，带有一种这钱赚得很不值的样子。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43章。 哇，本来就不至于这么狼狈，结果雨幕推迟了天亮的时间。 莫凡说道，刀斧师匠的战斗力惊人不说，又能够呼唤亡灵群来袭击，原本还以为有希望杀死这头大失误呢，结果险些被亡灵洪水给淹没了。这片亡灵之地确实可怕，以他们如此强的实力也险些全军覆没。 大雨天我们还是不要赶路了，挥算没有效果。 壮男一脸认真地说道， 这雨如果一直在下的话，那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躲着吧。 莫凡说道， 那也只能等等看。对了，你们身上有伤痕的都赶紧处理一下，一个小小的爪痕也要处理，亡灵都是携带病毒的，不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那些皮外伤都会溃烂成一大片。 经验丰富的矮男说道， 我们非得等他们两个换好才能换吗？都是大老爷们儿，直接脱吧，一身的湿冷都难受死了。 莫凡提议道，大家这才感觉莫凡说的有道理，于是几个人快速把全身的衣服都脱了，从各自密封的包裹之内取出了新的衣服来。篝火时不时发出着噼啪之声，让整个洞穴不再那么死寂了。众人经历了一场大战都很疲惫了，处理伤口，换了干燥的衣服，都躺在那些干草上休息，累得不想说话了。黑丝女子孟阿已经重新换上了一个面纱，这一次是更加具有韵味的紫色，遮掩住了她那能够直接勾走人魂魄的绝艳的脸庞。 哎，你来这亡灵之地做什么？ 莫凡随口问了一句。黑丝女子孟阿眨动着眼睛，有一丝淡然妩媚的笑意，轻声地说道， 这里有个不合群的同僚，需要过来与他交谈。 哦，那你又是哪个组织的？ 莫凡继续问道。 帕特农。 好像是听说过。 莫凡若有所思了起来。 嗯，蛮有名的。 黑丝女子孟哥点点头。 那你不会是什么圣女或是神女或是公主之类的人物吧？我看电视剧里面总是如此，而且他们也会蒙着面纱微服私访的。嘿。 莫凡笑了起来，和黑丝女子孟哥闲聊着。孟阿不属于那种冷若冰霜的类型，纵然整个人散发着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的高雅气质，却是有问必答的。他听到莫凡这样一番毫无根据的推想，不由得笑着摇摇头说道， 我没那么圣洁，蒙着面纱只是个人喜好，觉得很美。 中国空气不好吗？ PM2.5 知道吗？光戴面纱也许没有用，口罩都不管用的。 莫凡说道。孟阿轻轻地发着笑，那荡漾开的妩媚与圣洁并存的颤音，在这小小的山洞当中显得格外的美妙，甚至会引人遐想的。矮个男坐在身边，一脸幽怨地看着莫凡和孟阿在那儿调笑着。他终于忍不住拉过了莫凡，低声地说道， 兄弟，好歹是我先发现这女人的，你能不能注意点？ 大哥，你装纯男还得管别人舔着脸呢。 莫凡毫不客气地回应道。孟阿本来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他神秘而又难以捉摸的身份，莫凡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凭什么不能去跟别人沟通呢？看得出这女人还是很喜欢跟像自己这样英俊有学识的东方男人聊天的。 你自己带了一个， 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可好？这孟阿让给兄弟我。 矮个男低声地说道：“ 你神经病啊，谁会嫌妞多似的？别人来一趟中国不容易，要让他体会到中国男人的浪漫和幽默才行啊。” 莫凡噼里啪啦地把矮个男说了一顿。大雨连绵地下着，整个华村被笼罩在朦胧的雨幕当中，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大地，孤零零的一个村庄立于天地当中，纵然有再多的色彩也会被彻底冲淡的。不过好在村落古老归古老，木屋都建造得很讲究，懂得如何防止潮湿的透入，也懂得如何将寒风拒之院外。每一栋木屋，无论是大有庭院还是小到只有一间，里面只要升起了炉火，便一定会暖和无比的。 笨了，大雨天非要去采，你看你把自己淋的，赶紧进来烘烘身子。 一个20岁上下的清秀女孩站在屋檐下，娇嗔地跺着脚，通红的脸颊上不知是责备还是娇羞。大雨下，一个瘦青年满脸憨笑地走到门梯处，像是怕自己一身泥水要弄脏这屋子似的，不敢进来。 快进来，冻坏了身子怎么办？你身上本来就还有那么多的暗伤。 苏小洛一下就把瘦青年拽进屋子里了，并且麻利地帮他衣服给解了下来。 解到一半，发现瘦青年的光溜溜的臂膀和胸膛处有几个触目惊心的疤痕，又一跺脚，嘟囔着嘴说道： 自己脱啊，我照顾你那么久，又不是没见过你身子。 瘦青年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赶紧到屋子里面换身衣服，都是一些粗布麻衣，但是很暖和。 这些草药足够了，哎，这一带湿气这么重，大雨一下，湿毒一下子就混杂到湿雨之中，导致几个村子都湿伤寒严重。大人倒还好，能挺一些时间，哎，就是苦了那些小孩和老人了，他们体质可弱了。我就不照顾你啦，得赶紧把药给熬出来。 苏小洛冲着瘦青年笑了笑，便到屋子的另一头去倒药了。瘦青年坐在炉火旁边，冲他傻傻地笑着。苏小洛娇嗔不已，嘟囔着说道： 就知道傻笑，你倒是赶紧想起自己是谁呀、你一个大男孩，总不能这样一直住在我家里，别人会说闲话的。 苏小洛这声音越来越小，总觉得这样说话挺难为情的。 算了，你就坐在这里好好想吧。 苏小洛说完这句话便转身离去了，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瘦青年从后脑勺到脸部那个触目惊心的伤疤，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初救下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多得数不清，更惊人的是头部那几乎开窍的重击。幸好他是遇到了自己是个医女，不然他早就没命了。 小洛呀，药有没有煎好？ 一个中年偏老者的声音传了进来。 就好了，您在炉子旁边坐一下。 内屋传出了苏小洛的声音。 好的，听到杨老头说你已经在配药了，实在是让人大喜过望啊。你知道，自从关大叔走后，我们这些村子要是有染上什么疾病就束手无策，还好有你在。 偏老者笑呵呵地说道： 哪呀，还要感谢福大，他可是冒着大雨去采的药引子。 苏小洛说道： 哦，我和福大聊聊天儿。 木屋里面，火炉中偶尔有一串火花噼啪地跳动几下，小火星便一下子窜了出来，在木圈上留下一个烧焦的痕迹。那名说话的老者披着一件蓑衣，他把蓑衣放在一个竹篓里面，露出了一张保养得非常好的脸，只是笑起来满是皱纹，让人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他的年龄。 福大，你还真是福大命大呀。 老者谢桑笑了起来，用手拍着一脸木讷的瘦青年的肩膀。 你抓疼我了。 瘦青年呆呆地转过头，用一种没有情绪的语调说道：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你这里也有伤。 老人谢桑坐在了寿青年的面前，笑呵呵地说道。寿青年仍旧呆坐在那里，对谢桑说的那些完全没有反应。老人谢桑轻叹了一口气，开口问屋里的苏小洛， 他这是失忆还是变傻了？ 我不知道，反正傻乎乎的。 苏小洛回答着。 失忆还好，多半是精神受到什么打击，或者头部有重创堵塞了，这还有的治疗。若是因为重创变傻子，要恢复就难喽。 谢桑继续说道。 药好了。 苏小洛提着黑乎乎的一壶药就出来了，谢桑接了过来。苏小洛急忙提醒他烫，谢桑这才反应过来，差点把刚煎好的药给弄翻了。 这么大的人还毛毛躁躁，怎么照顾好这个孙子啊？ 苏小洛数落起谢桑来。 别怪做村长大叔的没提醒你，你年龄也不小了，总是和这些男孩子住一个屋。 还赶紧送药去。 好好好。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4章。谢桑一离开，苏小洛有些疲惫地拍着自己泛酸的肩膀。他看了一眼像根木桩一样坐在火盆前的张小猴，见他没有理会自己，不由得哼了一声，连哼了几声，张小猴都坐在那儿无动于衷，这让他气得又跺起脚，干脆扭过头也懒得去看他了。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躲起来，赶紧躲起来。 就在这时候，屋外传来一位大婶惊慌失措的叫声，苏小洛赶紧推开窗户，看到谢大婶正惊慌失措地往村里跑，跑得太急，让他连摔了两个跟头到泥水当中。 怎么了，谢大婶？ 苏小洛赶紧问道。 亡灵，有亡灵在村口，村老头被活活地吃掉了。 谢大婶明显是被吓得语无伦次了，声音颤抖至极。 我去看看。 苏小洛马上穿上了蓑衣，一下子踩到屋子外面。张小猴见他跑了出去，更想都不想就跟了上去，生怕他会出事儿似的。村子里传来一些村民的惊叫声，有几个胆小的连滚带爬的往村子深处逃。苏小洛和张小猴俩人径直跑到了村口，赫然发现村口的道路上竟然红了一片，血液混入到雨水当中流淌成为溪水，分成了无数条往村口外边蔓延。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正拿着锄头之类的站在大雨当中，他们不敢靠近村口，只能够眼睛死死盯着那只正在啃噬村口老头的腐尸。 怎么回事？守村老头没有喝昆井的井水吗？ 苏小洛看到这血腥一幕之后，脸色都苍白了。 当然喝了呀，但这亡灵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样会攻击我们，多半呢是变种亡灵啊。 那个举着锄头护身发抖的村民说道。 一定是被诅咒，我们华村一定是被诅咒了。一个星期前老贺就死在亡灵爪子下，三天前夜里也死了一个，今天更是大傍晚的时候村口被袭击，要不了多久大批大批亡灵就会冲进村子，把我们全吃掉。诅咒，我就说不能做那种事儿，我们被诅咒了。 另一个中年村民吓得语无伦次地说道。那只腐尸残忍至极，吃了老人内脏之后好像没有满足，竟然猛地扑向另外一个妄想把他赶走的青年村民。那青年村民可笑的镰刀没有挥下去，便直接被一口咬开喉咙，粘稠的鲜血喷了出来，在这灰色的雨幕下何等的触目惊心呢。村民凭借着特殊的方式护体， 不遭受亡灵的攻击，可一旦出现情况，他们连一只腐尸都招架不住。 逃啊！ 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立刻吓得魂飞魄散，朝着村子里面逃去了。 不能让他进村。 苏小洛想喊住那几个村民，谁知道他们被吓得魂飞魄散，逃得比谁都快。苏小洛一咬牙，急忙地朝着木桩围墙的地方跑去。那只腐尸没有完全入村，若是这村口的木桩门给放下来，便可以化解这次危机的。木桩是由灰木做成的，亡灵天生不喜欢这种木头，会离村庄远远的。苏小洛往闸口机关处跑，谁知道那腐尸一下子绿油油的眼睛盯住了他。腐尸抛开了那啃到一半的年轻村民，宛如一条饥饿的野狗，疯了似的朝苏小洛扑去。 哎，你做什么？不想活了呀？ 一位大妈尖叫了起来。苏小洛转过头，赫然发现腐尸朝他冲了过来，那速度快得惊人，好像一眨眼功夫就扑到自己面前似的。 火姿爆裂， 千钧一发之际，泥泞的小路上一团火焰冲开了密集的大雨，准确地落在了那只腐尸的身上。火焰爆裂开了，一下子把那只腐尸给轰飞了出去，炸得身体都溃烂开了。 你们这些人怎么对付得了亡灵？快离开。 泥泞村路上一名眉毛横着的青年叫了一句。那些仓皇逃跑的村民一看到青年，就跟看到救命佛祖似的。 太好了，红军你在村子里，这下有救了。 红军，这只腐尸很凶残，要不等你父亲到了再一起对付。 几个村民急忙逃开了，躲到了这名叫做红军的青年身后。 哼，一只腐尸我一个人能对付。 那名叫红俊的青年脸上有了一丝傲气。第二个火焰再次朝着那只残杀了两个村民的腐尸飞过去了，炸开的火团甚至连旁边的木围栏也一起焚烧了起来。大雨降低了一些火焰的威力，那只腐尸身上的火被浇灭得很快。那名叫做红俊的青年不屑地吐了一口唾沫，假如不是这场大雨，腐尸早就被自己两个火丝给轰烂了。腐尸没有死，摇晃地站了起来，张开满是鲜血的嘴，便朝着青年红俊吼叫了起来。身躯被轰得不成样了，可这亡灵的速度丝毫没有降低，他四肢着地地疯狂地朝着红俊扑了过来。红俊手掌上又出现了一个火丝，可惜这次的火丝抛出去之后，却没有命中高速移动的亡灵。于是那个身上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亡灵已经来到了红俊的面前，吓得红俊整张脸都白了。 退开！ 一个老者的声音从旁边响起了，正是之前取药的村长谢桑。谢桑周身有浪潮在翻滚着，随着他高声一喝，一道汹涌的洪流哗哗作响地朝着腐尸卷了过去。腐尸刚跳了一半，身体就被暴浪给打落下来了。沉入到这洪流当中之后，这头腐尸马上失去所有的行动力，顺着凶猛的暴浪被狠狠地冲到了木桩围栏之外。木桩围栏被冲垮了，腐尸也被冲到了很远的地方，已经没有一点威胁了。村民们看到这一幕之后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还好村长是一名中阶法师，不然遇到这种变种亡灵，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了。 高傲自大，差点丢了小命。 谢桑走到红俊的面前，冷哼了一声。红俊这才回过神来，仍旧是一副凝顽不化的样子。他没有理会村长的教训，漫步朝着苏小洛走去了，却发现那个不知从哪儿跑出的野傻子正扶着苏小洛，眼睛里面闪过了一丝恼怒。救人的可是他呀，怎么变成这小子去献殷勤的呢？ 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变种亡灵了，为什么会突然间冒出来？ 苏小洛看着那只被冲得很远的亡灵尸体。 谁知道呢？不过小洛，你尽管放心，有我红俊在，那些亡灵根本伤不了你。 红俊说道。此时张小侯也不知道哪里拿了一把黑色大伞，正要帮还在淋雨的苏小洛给举起来，谁知道那红俊一把就抢了过去。 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自己跟苏小洛共同撑起这把伞，把张小猴晾在了一边。苏小洛在考虑变种亡灵的事情，没注意到他争风吃醋的事儿。红俊却是扶起了嘴角，带着几分嘲笑地看着张小红。 我去检查一下那具尸体。 苏小洛认真地说道。 我陪你去。 张小红马上说道。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村子里待着吧，就你这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的傻子，亡灵有多厉害你刚才没看到吗？别到时候再有变种亡灵出现，第一个跑的就是你。 红俊推了一把张小猴，另一只手像变把戏似的燃起了一小团火焰，带着几分炫耀的意味。 别那么幼稚好不好？ 苏小洛白了一眼，便自己穿上滑落的蓑衣往围栏外面去了。 小洛呀，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一位黝黑老大爷一点点头说道。 是啊，出村子可更危险。 一定是诅咒，我就说了这是诅咒。 之前那个吓得魂飞魄散的尖脸村民叫道。 狗子，你能不能别成天自己吓自己？ 红俊说道。谢桑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此时村里大部分人也已经走出来了，看着那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之后，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纷纷围在了村长谢桑的旁边。村子吃特殊的井水长大，只要每个月吃一定的井水，便不会遭到亡灵的攻击，所以村子里边多半不是很需要法师，但考虑到这里离秦岭比较近，保不齐出现妖族来这里觅食，妖族可不吃他们这一套，所以一般村子里面会有那么一两个法师，一般也是村长。现在变种亡灵的出现，唯一能够和亡灵对抗的法师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5章。 小洛，你去看看那腐尸到底怎么回事。红军，你跟着去，以防外面还有这种亡灵。不大，你就别跟着过去了，你不是本村的人，没有受到过井水的滋养，普通亡灵都会袭击你。 谢桑说道。村长谢桑又叫了另外几个胆色比较大的青年一同前去，苏小洛带着这些人穿过了被暴浪冲开的木桩围栏，往村子外面走着。浮尸被冲得很远，少说得有一两百米，危居村的村民们到晚上也不会轻易走出村子的。亡灵不攻击他们归不攻击，可是谁能保证会不会出现那种怨气滔天，见到会动的东西就杀掉的亡灵呢？村里的其他人都没胆量走出去，纷纷围在这木桩围栏的地方远远地看着。现在是傍晚，雨幕朦胧下导致光线更低了，最多只能够往外看300到400米的距离，要是再过一会儿天完全黑的话，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苏小洛和红俊以及另外三名青年都到了腐尸的面前。苏小洛是医女，所以对尸体倒没什么惧怕的，她蹲下身子检查起了这具腐尸。 快一点吧， 就一干尸没啥好看的。 两个青年颤颤巍巍，不敢在这外面多待半刻。红俊嘲笑他们说道， 有我在，你们怕个卵子。 也对对，红俊哥可是火系法师，初阶第三级的法师， 这放在外面也是很厉害的吧。 另一个青年也说道。 那是。 苏小洛微微地皱起眉头，最后无奈地站了起来。其他几个人赶紧询问，这腐尸究竟是为什么攻击他们？ 这就是一具普通的亡灵。 苏小洛得出了这个结论说道。 那怎么可能？我们世世代代喝井水，本身就是受到保护的， 况且上个月我们每家每户还接受了井水神仪式，怎么可能被亡灵攻击？ 其中一名青年说道。苏小洛沉思着，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红俊倒不是很在意，刚想要出声安慰几句的时候，忽然间雨幕附近传出了一片令人听得毛骨悚然的声音，像是拖拽尸体，又像是咀嚼腐肉，又像是关节在响着。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在大雨哗啦声当中是越来越清晰了。 我的天哪！ 其中一个青年惊叫了起来。红俊一扭头，发现大雨倾盆当中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几个活人。嗷的几声大叫，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只爬行速度很快的鬼尸一下子窜了过来，然后抓住了其中一个青年，把他拖出去好几米远。 救救啊！ 那青年来不及喊出救命，顿时好几个爬行的鬼尸就扑到了他的身上，顷刻间把他撕啃得血肉横飞的。另外两个青年人都吓傻了，拔腿就往村子里面跑去。满地的泥水，他们连摔了几跤，脸上的污水都没有功夫去擦掉，没了命的往村子木桩围栏跑去。然而亡灵的速度比他们快太多了，一下子几个腐尸就从两侧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青年被抓住胳膊的两边一下子被分掉了两个臂膀，鲜红之血泉水般的喷涌着。 救命救命啊！ 青年大喊着，勉强跑回了木桩围栏的位置，整个人连魂都丢了。黄昏更沉了，雨幕更密了，围在木桩处的村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直到这名青年一身同伴鲜血的逃窜回来之后，村民们这才意识到村落周围遍布了那所谓的变种亡灵。 爸，救我救我！ 没过多久，身上被抓出好几条口子的红俊也逃了回来。和之前的意气风发的法师模样相比，他此刻判若两人，和刚才逃回来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退开，快退开！ 谢桑大叫了一声，蓝色的星轨在他面前画出了，迅速地化作了一道水域，包裹住了红俊。有了一层水域保护之后，红俊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哽咽了一下说道： 好多好多亡灵，他们。 村民们一片的惊慌失措，只出现一只变种亡灵那是理解的，为什么村子周围的亡灵都开始攻击他们了呢？难道他们已经不再受到井水神的庇佑了吗？这不意味着他们是一群落入到狼领地的绵羊吗？ 小洛呢？苏小洛呢？ 张小侯猛地抓住红俊，满脸怒红地叫道： 我不知道，在后面吧。 红俊整个人都瘫在那儿了，裤裆位置混杂着雨水传出的一股怪味道。张小侯扔开了红俊，直接朝着那个冲坏的围栏跑过去。 夫大，别去！傻子，你去送死吗？ 村长，村长，有亡灵爬上来了！ 谢桑原本还想拉住冲出去的张小侯，可一转头赫然发现有几只爪子极长的腐尸竟然攀爬到了木桩围栏上，绿油油的眼睛饥饿地盯着这个都是活人的村子。一片饥饿的咆哮声响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亡灵出现在这村子木桩的围栏处，村民们都看傻眼了，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可怕的生灵。 福大，你去哪儿？ 大雨之中，一个柔弱的身影出现在木桩的围栏旁边，他一扭头发现张小侯往外面冲过去了。张小侯猛地刹住脚，看到苏小洛安然无恙地返回来，顿时欣喜若狂。 你没事，太好了。 张小侯跑了过来，一副紧张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用香药引开他们，快回村子里，我们好像丧失了井水神的保佑了，周围都是亡灵。 苏小洛拉着张小侯就跑到村子里，然而刚进村子却发现村子泥泞的木屋道路上赫然出现了好几只鬼尸，他们用长长的爪子撕开了那些手无寸铁的村民的尸体，贪婪地吃着村民的内脏。看到这一幕的苏小洛整个人都呆住了，连木桩围栏都已经没用了吗？ 那些亡灵敬而远之的灰木难道说也失效了？村子里边一片的惨叫，鲜血混杂着雨水，遍地都是，一个一个熟悉的身影倒下了，看得苏小洛眼泪都掉了下来。 到底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苏小洛哭颤了起来，面对着可怕的屠杀，他精神上难以承受。村里每个人对他来说就如亲人，可现在他们倒在血泊当中，浸泡在泥水当中，变成了那些凶残争恶的亡灵的食物，皮肤被撕了下来，肉被啃得干净了，连一个头颅都不放过，被咬出了好多的窟窿。危居村世世代代都受井水神的保佑，别人闻风丧胆的亡灵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动物。有人说他们是某位神灵的后裔，那些肮脏的亡灵是不敢侵犯他们这些神灵子民的。可现在呢，保佑他们的神已经将他们抛弃了吗？任由这些畜生践踏他们这些虔诚信徒的生命吗？大雨浇灌下了，打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无法抵挡，就如同亡灵的袭击似的，残忍的没有一点点怜悯。雨水密集，张小猴站在几乎半跪在泥水当中的苏小洛身旁，仰起头的他目光茫然。 风， 苏小洛无助地抬起头，看着像一个小木头人般的张小猴，不知道他嘴里面在呢喃着什么。 不大，你逃吧，你不是村子的人，或许我们村真的遭到了诅咒，那些亡灵就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 苏小洛低声说道。 风。 张小猴仍旧站在那里，苏小洛并没有注意到他脚下有一道浅青色的星轨正在描画着，但是描画过程非常吃力，就如同他脑部存在着记忆障碍一样，星图也有些断断续续的。 风盘。 终于记忆里的那个图形在脑海当中浮现了，张小猴周身赫然出现了一股乱流，随着他一种本能的扬起双手，霎时漫天的雨幕竟然被扭动了起来，顺着一个螺旋的轨迹高速的盘转着。是风，有一股极强的风正在搅动着大雨，大雨被疯狂地吸纳到了龙卷当中，化作了缠绕盘起的一条水龙飓风。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